《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26章。有人讲过，洞中几个月，世上成千年。同林教授出海临走嗰时呢，我曾经同阿尊帅有个约定嘅，由佢去打听吕叔同埋镇海石嘅下落。今次我同豆腐一到北京，前脚落地，后脚就联系佢。点知道佢嗰边看家嘅人讲，佢话尊帅喺十日之前离开咗北京城，不过临走嘅时候喺屋企里面放咗封信，叫我得闲去攞。掉个头，我又联系嗰个咁嘅赵老头，问下陈词留俾佢嘅嘢咧。等我觉得意外嘅系，赵老头亦都消失埋。咁一嚟，我心里边就有啲矛啦。就系、是、出咗趟海啫，就系廿零日嘅功夫，点解一个一个都唔见晒嘅？谂起嗰个吕叔，当初就系赵二爷嘅人。以阵时吕叔就攞咗嗰个白嚟斗搞镇海石，消失得无影无踪。赵二爷亦都拍拍啰柚啊，消失埋。等我而家不得不怀疑呢一段时间系咪出咗啲事呢？但系喺呢阵时，我手头上啊冇咩人脉，电话联系又打唔到，一时之间真系无计可施。喺林教授嘅安排之下，我同阿豆腐就住咗入医院。进行咗一个由头到尾彻底嘅身体检查，一时间揾专锐攞信嘅事呢，亦都只能够推迟啲啦。机械人四个一落咗飞机就冇咗影，就此就分道扬镳。顾文敏亦都冇再提起我之前嘅事，相处之间就冇咩唔同，但系冇几耐，我都系察觉到出嚟，佢可能系伤心，冇再点主动咁联系我。豆腐瞓喺个病床上边，就喺度教我。佢认为呢，我唔应该因为诅咒嘅事将顾大美女呢推出去，白白咁伤咗人哋嘅心。我啊讲，如果唔伤心就伤人㗎噃。豆腐啊摸一摸个鼻，俾我求先嘅一句话就窒住咗啦。喺医院休养嘅日子，头几日呢都觉得几畅快嘅，又饮又食，又唔使担心有咩危险。在药费上边仲全部包添，有人。不过等到检查结果一出嚟，呢一个好心情就打咗个折扣啦。根据检查嘅结果嚟睇，我就冇咩问题，但系豆腐体内嘅动物化病毒就被检查咗出嚟。好在呢，嗰啲都系几十年前嘅病毒，呢几十年医学研究进步，可以治疗，仲要治疗十几日就得啦。见到豆腐冇咩大碍，我啊执咗下嘢，就准备去尊水屋企揾佢嘅手下攞嗰封信。呢封信就冇点样封嘅，睇嚟里边都冇咩隐蔽嘅内容。我啊摊开信纸，见到上边嘅内容呢就唔系好长，开头几乎系冇咩称呼，只写咗一段话，简单咁交代咗事情嘅起因，就系、是、喺我哋走之后。尊瑞呢就为咗查明吕叔嘅下落，曾经就同赵二爷接触过。赵二爷呢就怀疑卫南京两个人系俾吕叔所害死嘅，再加上吕叔又攞咗个白嚟斗搞镇海石，自然心有不忿啦。只系就碍于吕叔背后嘅人脉网真系太过于复杂，一时之间就好难落手。而家有咗尊瑞嘅协助，两个人呢就各自带住人马就纷纷入蜀。尊瑞啊叫我静候佳音就得啦，而赵二爷嗰边陈词留低嘅嘢呢，亦都只能够等佢哋翻嚟先可能再作打算。睇尊瑞嘅意思系想做个纯粹人情，不过赵老头啊奸诈狡猾，事后呢个人会唔会卖呢个人情嘅话，都系一个未知数。咁样一嚟，而家暂时就冇我咩事啦。趁住豆腐住院嘅期间，我就去咗一趟潘家园， 由阿石吉德引荐，就去咗一个叫做三竹斋嘅地方出货，准备将呢次倒斗搞出嚟嘅两件嘢先出手。那个老板呢就几有眼力嘅，一见我揞出嚟嘅嘢，即时只眼都直晒，即刻就嗌啲伙计关上店门，引入咗后堂。呢一家店系一间大店，做生意都比较爽快嘅，唔使点讨价还价，价钱就好快敲定落嚟啦。两样嘢加埋嚟400万，呢个价格相当于呢两件物件嚟讲就肯定唔止嘅。但系喺肚里边倒出嚟嘅货，放喺肚夫子嘅手里边，亦就系呢个价位啊，真正嘅高价。咁啊，真系要靠出货嘅人转卖炒卖呢件嘢。而家我收400万，三竹斋再向上加上去，价格就会一定非常之高。我哋呢就相当于文物嘅原始生产力，提供名气，但系赚得最多嘅就唔一定系盗墓贼。正因为如此，所以但凡有一啲资本嘅盗墓贼呢，都会自己去揾路数，慢慢去倒卖呢啲文物嘅。咁相比之下就轻松多啦。譬如好似赵二爷佢哋咁，就属于系赌斗出身，到后来亦都系变成咗隐藏喺幕后食大鱼嘅土夫子。临走嘅时候，各位老板就同我讲：，睇你赌出嚟啲货，就知道你系掂嘅。以后再有好货嘅话，记得送嚟我呢度啊！下次肯定会加码，我哋交个朋友啊！翻到病房，我同阿屠夫商量下未来点样走。那个哑巴嘅出现，等我对陈慈啊产生咗严重嘅怀疑。赵二爷嗰边，陈慈留低嘅嘢，我暂时系搞唔到。咁嘅话，我哋不如先转移一下注意力，查一查老陈家嘅背景。不过咁应该从边度查呢？豆腐听咗，佢又讲：你傻噶？咁啊，梗系从你老家开始查啦。我话讲，我老家就剩低几间嘅咁嘅土坯房，一堆烂鬼家私，十几年都冇翻过去噶咯噃。可能而家变成个老鼠窦啊，能查出啲咩嘢啊？当初阿爷失踪咗之后，我啊同村里边嘅几个人出外打工，屋企里边嗰间屋就系咁空置咗啦。后嚟咧都翻过去一次。世事变迁，以前住喺附近嘅隔离邻舍呢，有唔少都搬咗家，有啲就入咗城里面安家，所以早就已经破败不堪㗎喇。自从嗰次之后，我呢就冇再返过去啦。不过豆腐咁一提醒，忽然之间等我諗起咗一件事，就係格格尔公主颈上边嗰块玉牌。我是一直觉得上边的文字就好熟悉的，但是又点都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现在豆腐这样一讲，老家我就即时想起了，是了，好像我在家里面见过，我们家里面有一只大碗，阿爷呢就成日拿来装满晒那些灯油，搓了条棉芯就摆入去当油灯那用的。我记得那只大碗底就有几只字，好似系同玉牌上面啲字好似㗎喎。阿爷呢就曾经遍寻四方，寻找破解鬼蛇之面嘅诅咒办法。嗰一隻大油碗就係有一次佢返嚟嗰时候带返嚟嘅。莫非阿爷当时真係揾到啲线索。后来阿爷失踪咗，同呢啲文字有冇关系呢？我諗到呢度激动起上嚟讲，诶，你讲得啱喎，我不如返家乡行一次啊。豆腐啊，咳咳咁一笑，佢话唔好急，有件事啊比返老家仲紧要嘅。我啊窒咗一下，我讲咩事啊？豆腐讲，咁啊梗系使钱啦，我哋出生入死啊，咪真系为咗钱咋嘛，赚咗钱就要使噶啦。我已经想好咗啊，先去叹几日先，然后呢就啊，我即刻打断佢讲，然后个屁咩，冇谂咁多啦，钱点样花我都已经想好晒㗎啦。豆腐即时嚟咗兴趣喎，佢又讲， 我知道你是想做乜嘢，你是不是想东山再起啊？是吗？你不会仲是想卖水货是吗？我笑了笑讲，不卖水货啦，做一行就中意一行，我哋而家不如返深圳开古玩店。豆腐一拍大髀讲，哎呀好啊，深圳嗰边啲土财主多啊，最鍾意呢就係买啲古玩返屋企里面装门面㗎啦。呢个钱啊好赚啊。当即我就同阿豆腐商量起开店嘅事咯。毕竟呢我哋啲人脉都係喺深圳嘅。所以我决定等到一出院就即刻返深圳去古玩城嗰度盘个店面嚟倒卖名气，积累一啲路子，以后自己倒出嚟嘅货就唔使再贱卖啦。呢两次倒斗虽然讲係千难万险，但係前后都冇使两个月已经赚咗800多万。而且我呢个人嘅个性就係唔停得落嚟嘅。两次生死经历落嚟，再都唔想去过嗰啲陪酒食饭醉生梦死嘅生活。冇过几日，豆腐就出咗院啦。我諗嚟諗去都仲係俾阿顾文文打返个电话先。电话嗰一边佢显得就好沉默。喺佢同我即将收线嘅时候，佢忽然间问到，你上次讲嘅话係咪真心㗎？我一时之间都唔知点答，有时候明知道正确条路喺边度，但系就系会犹豫不决。最后我下咗狠心咁讲：我哋以后仲系朋友。我明白噶啦。顾文文就收咗线，豆腐喺旁边就一副恨铁不成钢嘅眼神咁望住我。上一次豆腐嘅事俾我嘅刺激实在真系太大。我一諗到嗰种嘅可能性，即刻个手心就发凉。实际上呢就真係唔想等阿顾文文亦都冇呢个险嘅。於是我拧咗拧头，同阿豆腐坐上咗返深圳嘅飞机。有钱就好办事啦，店面嘅话呢个事情好顺利，但係仲要搵一啲证件，再加上一啲装修啊、招人啊、入货一类嘅事。等到店面正式开张已经是过了一个几月了。这里是一间古色古香的两层楼店面，同埋大多数的古玩店不同，是分有外堂同埋内堂的。外堂呢就是基本都是啲咁嘅西贝货，只是收一两件无足轻重的真货摆喺度充充门面。咁而内堂就是会客室。二楼呢就俾我哋改成咗住嘅地方，咁就彻底可以同以前嗰位恶屎能登嘅广东老房东讲声拜拜你条尾啦。开古玩店就唔同于卖衫或者卖小笼包，投资就好大嘅，连装修就用咗成100多万，更加唔使讲话收货装门面啲咁嘅嘢。等到店面开张，我手里面嘅钱所剩低都唔多啦。为咗管理店面仲要请一个掌眼㗎嘛。当然呢掌眼有高有低。卫南京嗰种我哋真係请唔起啦。亦都冇话挖人哋咁嘅门路，只係喺个门口度挂个招聘咁嘅牌子，上边写住月薪30000。豆腐钉咗个30000掠晒你咁讲，哇呢个相当于我之前一年嘅人工喎，以前点解冇发觉呢度咁有前途嘅职业嘅，你讲会唔会有人嚟应聘啊？嗱，我啊缩咗缩膊头，心谂啊真系唔知道啊。毕竟开古玩店我哋第一次，实在冇人嘅话就自己先顶住先啦。于是就趁住空闲嘅时间，我就同阿豆腐恶补咗一下文物方面嘅知识。冇几耐，真系有人嚟应聘喎。嚟嘅人呢系一个独眼龙。30多岁，身材干瘦，长相就一般嘅啫，只不过呢就有一隻眼，咁啊真係好容易嚇亲啲姑娘仔㗎吧。豆腐呢个人向来呢就有咩讲乜嘢，一见到佢即刻讲，哎呀兄弟对唔住啊，我啊唔系歧视你嘅外貌啊，不过呢我哋开门做生意嘅，你咁样啲客人点敢入嚟啊。